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Hey, one, two, one.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是周三，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一开始听到的这一首呢，就是选自电影《神偷奶爸三》当中，依然是飞董带来的主题曲《Yellow Light》。现唱的 Yellow Light 又是飞董唱的，那上次为小黄人大眼萌演唱了主题曲 Happy， 可以说那首歌红遍全球，这次也要加油啊。那我有朋友跟我说，觉得这次的主题曲没有上次的 Happy 更加有独创性和新鲜感，我倒觉得这是飞董一向的腔调嘛，这种节奏感。哎，说到这次的小黄人三，其中有一首曲子很抢眼吗？我们来听听。 比多巴达米罗米拉达卡蒂奇布雷吉加塞巴拉索德米多加拉纳穆雷马加雷纳罗卡科卡比拉卡卡比萨贝拉拉巴达拉巴巴巴巴罗卡比巴波拉古萨拉乌马达罗卡科卡比拉卡卡比萨贝拉拉巴达拉巴巴巴巴罗卡比巴波拉古萨拉乌马达谢巴科卡比拉多卡莫萨比萨拉拉达尼亚谢巴科卡比拉多卡莫萨比萨拉拉达尼亚谢巴科卡比拉多卡莫卡比萨巴达拉拉达尼亚 对呀、啊、就是这首歌在小黄人三中，这首歌叫做帕帕妈妈洛卡皮帕，非常抢眼，在一众的流行音乐当中，难道没有朋友质疑吗？这是不是古典音乐呢？先来说说剧情，这段讲述的是小黄人和主人公格鲁掰了，流落街头，忽然看到了披萨外卖小哥，一路追了去。外卖小哥进到了片场，进到了直播间后台，小黄人们一直跟着他，结果进了屋还跑上了舞台，灯光忽然亮了，小黄人们只好将计就计唱了起来。这么有意思的音乐，你就不想知道它的出处吗？你觉得它和你听到的其他的流行音乐是一样的吗？好了，不卖关子了，来听吧。听这首作品之前，我要给大家安利一期节目，那期节目呢就是介绍轻歌剧的，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这段音乐呢就是选自轻歌剧。这段音乐是典型的轻歌剧题材，而且还继承了典型的维也纳轻歌剧的风格。这部作品呢叫做《彭赞斯的海盗》，是指维多利亚时代幽默剧作家威廉·吉尔伯特与英国作曲家阿瑟·萨里文共同合作的。整部轻歌剧呢叫做彭赞斯的海盗，而单独的这首歌呢叫做少将之歌，来听另一个版本。I'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 I've information,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know the kings of England, I quote the fight's historical. From Marathon to Waterloo in order categorical. I'm a very well acquainted you with matters mathematical. I understand equations with a simple and quadratical. Above an animal's theorem, I'm teeming with a lot of news. With a minute gentle facts about the square of the hypotenuse. With a minute gentle facts about the square of the hypotenuse. I'm a very good at integral and differential calculus. I know the scientific names of beings and immortals. In salty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 In salty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He is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听到这里，相信你对这首《帕帕妈妈洛卡帕皮》这首歌完全了解了。接下来怎么玩呢？交给我，来听我为你古典打碟 mix 吧。古典音乐也可以这样玩。这就是古典 mix 啊，我为刚才的小黄人三当中的帕帕妈妈洛丽帕比加了一个尾声，这个尾声呢其实是罗西尼的喜歌剧贼雀的序曲，你听一听这两首作品就像是浑然天成一样。 黄人二神偷奶爸第二部当中的那首主题曲，费董演唱的。不过这个版本呢是在2015年格莱美颁奖典礼上的 live 版本。摔跤吧爸爸，我相信很多朋友看了这部电影，在电影上的影评说的够多的了，我就来说说音乐吧。这部电影呢是以一个侄子作为讲述者，同时讲述者也是从小到大和女孩们一起成长的。而这首歌呢并不是影片的主题歌，而是侄子所唱的呆瓜新郎。歌曲和人物的身份很符合，既富有喜感也很真实巧妙。印度音乐有很强的个性，除了它传统音乐中有独特的音律，富有创造性的装饰音，还有特定的旋律框架，复杂的节奏节拍，还有独特的乐器，都赋予了印度电影独特的音乐，还有他们的民族性，尤其是这种音乐的节奏感韵律感独树一帜。古典流行当中的每一段音乐都让你印象深刻吧。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玩具总动员》第三部当中的一首歌 You Got Friend in Me， 来自 Gibson Kings。 Hay un amigo en mí Hay un amigo en mí Cuando salgan a volar Hay un amigo en mí Sí, un amigo en mí Hay un amigo en mí Puede ser un poco malistón, mas nunca habrá que puede ser un amigo fiel. Pero tú lo sabes, los años pasarán, lo nuestro no morirá. Lo vas a ver, mejor tener un buen amigo en mí.Hay un amigo en mí, un buen amigo en mí, hay un amigo en mí. 我们知道有时候很多的电影系列呀还有动画呀都会有相同的主题出现，而这部玩具总动员也不例外，每次会出现的一段主题音乐就是这一首 Your Girlfriend's in Me。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第三部由 Gibson Kings 他们演唱的，他们的演唱具有着西班牙的 Flamingo 的味道，而这里呢我们则听到的是第一部玩具总动员所用的版本，作曲者是 Randy Newman。 玩具总动员即使到第三部也是在2010年最后结束的这个系列，虽然已经算是一部有年头的电影系列了，但是我不是经常说吗，电影当中你受感动也是因为自己有经历触动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三部玩具总动员也包含着自己的成长、友情、坚强等等的情感。 Years go by. A friendship will never die. You're gonna see it's a destiny.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古典也流行，古典也流行。上半时段的最后要为你带来你一定熟悉说不定还会唱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演唱当然是经典版本 Celine Dion People Breathing。 Till as long as time True as it can beLittle change Small

Just pop it in。 吉利中国年，瑞享新春礼，即日起到店购吉利新博瑞，即享四重礼遇：5999元购置税现金直补，24期零利息，7000元置换礼金，更有新春精品礼包等你拿。更多信息请咨询当地经销商。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阿龙， 我是艾宝良， 我是吴建彪， 我是相声演员方清平。 2018年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让你听出八方欢声笑语。 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狗年吉祥。 北京电台2018广播过大年全新推出脱口秀春晚，2月1日名嘴大咖齐聚京城闹新春，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4度左右，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但是空气干燥，请勤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故宫方面宣布，将对顺治皇后的故居景福宫进行研究性修复，未来将有望对观众开放。研究性修复和以往的文物修缮工程相比，凸显了研究两个字。工作人员不仅会给古建筑去病延年，还将寻找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比如说孝惠皇后在这里居住时的故事，将随着修缮过程的展开一一明朗。在北京国际图书城一层展厅的南侧，占地30平方米的新华生活加24小时无人智慧书店近日开始迎接读者。从外观来看，这家智慧书店的设计风格采用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寓意，钢化玻璃搭建而成的书店，搭配以宽大的金色边框，显得格外醒目。书店的经营品类主要涉及图书、文创产品和快消品，初期上架各类产品500多种。日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仁义往事》在北京仁义菊隐剧场发布，作者牛响铃是仁义表演艺术家牛星丽金雅琴之女，她以一个从小在仁义大院长大的仁义子弟的视角，讲述了一群热爱话剧、热爱生活的老艺术家的故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带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凌晨三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Makes no difference who you are. Anything your heart desires will come to you. If your heart is in your dream, no request is too extreme.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As dreamers do. 学校都已经放寒假了，真的还是当学生的时候最幸福。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电影《木偶奇遇记》的主题曲 When you wish up a star。 其实很多迪士尼的片头 logo 都用的是这段音乐，而且不知道这段音乐有没有你童年的记忆呢？上半时段的小黄人到摔跤吧爸爸，再到玩具总动员，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迪士尼经典的音乐，选自木偶奇遇记，想起这些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从小的回忆呢。既然是放寒假了，所以今天的古典流行的电影音乐欣赏内容，我们就来听一组让我们引起无限回忆的那些快乐的电影音乐。 kept it going till the sun fell down. You kept it going. 你有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呢？赛车总动员，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赛车总动员二当中的音乐 You Might Think。神秘色彩和异国风情的音乐来自于电影《新木乃伊》，这个男主角是阿汤哥 Tom Cruise 扮演的。有人说整部电影的感觉好像是《碟中谍》的第六部。为这部电影配乐的是 Brian Tyler， 也是当下好莱坞影视音乐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不知道这位作曲家有没有压力，因为要知道前面几个木乃伊的版本音乐都非常有特色，像 Jerry Goldsmith、 Alan Swinstream， 他们都是电影配乐大家了。一会儿呢，我想把这一部新木乃伊和以前木乃伊的音乐我们做一个对比来聆听。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新木乃伊》当中的音乐片段，这个主题呢来自于木乃伊的主题。那接下来呢，我要带给你 Jerry Goldsmith 为第一部木乃伊所配的音乐。 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是我们的电影音乐的时间。一边呢，我们听着经典的电影音乐，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电影《蜘蛛侠》当中的音乐《英雄归来》。有些音乐就是这样，如果说出来让你就会觉得很入心。像这一段音乐，蜘蛛侠的主题很短小，但似乎又很耳熟。这其实是来自1967年蜘蛛侠动画主题曲，原来呢是有歌词的。所以想想，如果是老粉丝听过的话，一定心情得有多激动啊。这部电影《蜘蛛侠》的作曲是我们熟悉并且喜爱的迈克·基亚奇诺。贾奇诺这位作曲家最擅长的就是把各种的舞曲风格在影片当中带来那种强烈的节奏感和个性。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英雄归来》创作的片尾曲。在听老经典，这里是古典流行，在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就是经典的电影当中的音乐。放寒假了，也许有些电影学生朋友们可能没有看过，建议大家看。有些电影呢是你看过的，也许我们还可以二刷三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明天见。